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一起诈骗的案件。涉及到诈骗的案子我们讲过很多，那今天这个案子是有一定的特点的，因为它呢从表面上看就是一个担保合同纠纷，打着这个担保的名义来骗取被害人的钱财。其实呢，涉及诈骗的案件我们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不管是怎样的诈骗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些骗子会虚构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呢是看起来一个很美好的东西啊，或者是能够给被害人带来非常大的利益，或者呢是能够给被害人带来很多经济上的好处啊，比如说集资诈骗啊，比如说涉及到房屋的合同诈骗等等，还有呢就是能够让被害人获得一些他通过自己的能力无法获得的一些利益，比如说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讲过的什么上军校，那以打着上军校的名义来诈骗呢啊，或者是这种艺考类的诈骗呢，还有这种经适房啊、便宜房啊这样的诈骗，不管是怎样的诈骗，它都是给被害人画了一个饼，让被害人看着那个饼就觉得哎，我能够有盼头有希望了，但最终这个饼并不是真正的饼，而就是一个画出来的饼，假的就是假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这起案件也是表面上看很像真的，但是呢如果您仔细的思考仔细的辨别，也能够很容易发现骗子所存在的诸多漏洞。那到底这起案件是怎么回事，今天呢我们就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详细说一说。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 依据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的商登玉。哎，商登玉你好。 哎，你好。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你跟大家介绍一起叫做披着担保外衣的诈骗这样的一起案件。那么这里面呢是涉及到一个被告人他呢最终是以这个诈骗罪被咱们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了相应的刑罚。那您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被告人他是做什么呢，在案发之前啊，他这个人的自然情况是怎样的，哪儿的人？ 其实本案的这个被告人李某呢，他是我们本市朝阳区的居民，没有固定职业，30多岁不到40。 他没有固定工作，就是没有一个很稳定的一个职业是吗？ 对。 他有过前科吗？ 没有前科。 那么这回啊他到底是都骗的谁，怎么骗的，以什么理由骗的，咱们呢跟大家讲一讲。 他骗的人呢本来就也就是本案的被害人，这些人一般是通过两种途径跟这个被告人认识的。一方面呢是被告人李某啊通过自己的朋友认识了这些被害人。另一个途径就是这些被害人通过自己的朋友认识了李某。 哦。 然后才产生了这种 朋友介绍朋友，朋友的朋友，这样互相就认识了， 对对， 是吧？这些被害人刚认识这个被告人的时候，那被告人总得有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出现在这些被害人面前，是吧？然后这样被害人才能够说钱啊投给他，借给他或者怎么样。 李某在跟他们交往的时候说自己的身份，其实就只说了一点，就是他是有名下是有房子的人，对，而且事实上他名下确实是有房子。 哦，那名下有房子，这不满大街都是吗？ 他因为他是北京人嘛，因为拆迁，他名下分得了三套安置房，本案涉及的房屋也就基本上主要是这三套安置房。 这三套安置房是真的？ 对，是真的，是真的。 他名下也真的有三套这房子？ 对对。 就这样的一些信息能够给这些被害人提供一些什么样的，让被害人觉得诶，我可以从中有些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呢？ 所以关键就在这儿，他有房子，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房价比较高，所以呢他在用房子来进行虚假的来抵押的时候提供的价格就比较低。 那怎么个抵押法，这一块您跟大家讲详细说一说。 根据被告人李某的供述啊，他自己说是因为他与别人合伙做生意，需要用钱，但是他自己手头这边啊现金不够，所以只有想办法借钱。然后后来呢他就与本案的这些被害人找到他们，向他们借钱，然后呢与这些被害人啊签订了买房合同或者是租房合同，但是实质上呢并不是为了买房或者是租房，而只是通过这样的形式来对他们的借款进行一种担保。 就是打着买房或租房的名义，实际是借钱。 对，实际是借钱。 那他这个买房或租房的这个合同啊手续啊都跟真的买房租房一样吗？ 他的合同本身是一样的，跟真的是一样的，但是呢问题就是他在这种签订买房合同或者是租房合同的过程中，他提供的使用的证明文件，就证明房屋权属的文件是虚假的，不是真实的。 怎么个虚假法呢？ 比如说证明这个拆迁安置房的权属是要有一张那个定向房屋拆迁安置单，这张安置单是证明这个房子是谁名下的，他在与本案的被害人签订租房合同或者买房合同的时候，他提供给被害人的是虚假的安置单，是他自己伪造的安置单。 这个伪造的他是在哪个地方伪造了？这个伪造的安置单能够给他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好处？ 伪造的安置单呢，即便是被害人拿到了这个安置单，他最后也不可能把这种虚假的担保来变成偿还被害人债务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意思也就是说，这样的虚假担保不能够使被害人的债权得以实现。 被害人他自己跟这个这起案件的这个李某签这个合同的时候，他自己知不知道说我并不想买房，实际上我就是要把钱借给你，他知道这个买房的真实的真正的意图吗？这李某卖给他房的真正的意图吗？ 应该是知道的， 应该是知道的， 对，应该知道李某他主要是为了借钱。 那李某在供述当中有没有说，那我直接管你借钱就好了，是吧？干嘛还要绕这么一个弯说什么买房租房呢？ 对，其实是这样，李某啊，刚开始他是说要借钱，但是我们也知道，因为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深，所以被害人也要求，或者是李某为了更能够更方便的或者是借到更多的钱，他通过提供担保的形式，这样更便于他来借钱。因为我们平常也知道，我们朝谁借钱，别人如果不放心，就比如说担心我们没法还钱，就会要求我们提前来提供一些担保，是这样子 啊。尤其是一些不熟的人，是吧？你万一还不了怎么办？ 对 吧？ 对 啊，一般知根知底儿的可能会好一点，或者说是借款数额不是很大的话会好一点。 对，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个被告人李某他一般都会向这些被害人借多少钱呢？ 本案最后认定的被害人啊有12人，总共的最后没有归还的钱款数额是有1000余万元，所以平均到每个人身上呢，大概有80-90万到100万左右的样子。 还还过一部分是吗？ 对，还过一部分利息啊，或者是还过一小部分。 那么因为他名下就这三套房子哈，那么他管12个人借钱，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这三套房子得比如说得抵押好几次啊？ 对，您这就说到一个坎儿了，对，这就是涉及到他本案当中的违法的就是犯罪的方式，就是重复担保，而且还是虚假重复担保。对，所谓的虚假担保就是刚才说的，他使用了虚假的房屋权属的证明文件，然后重复担保呢就是他把一套房子既抵押给这个人也抵押给那个人，这样的一种。 方式。 那么这十二个人哈，是在比如说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就逐渐，他是一次性，比如说把这钱都给他了，还是说今天借一点，明天借一点，或者怎么样呢？ 根据本案的证据显示啊，绝大部分被害人都是一次性，把钱款都给了被告人李某。 那他们有没有约定，比如说我把钱借给你，但是他表面上是买房嘛，是有没有约定，比如说什么时候交房啊，或者说这李某啥时候还钱啊？ 对，这还款日期是肯定有约定的，所以最后之所以案发也是因为到了还款日期他没有办法还钱。 那李某拿着这么多钱到底用来干什么了呢？ 这个钱款去向现在没有办法去查实。据李某自己说，他是跟别人合伙做了白银生意，但是他没法提供相关证据证实。 那这段时间他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管别人借的钱呢？ 大概是从2013年2月到2014年底的样子。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后来这些被害人哈，因为他们都有好多钱都给了他了嘛，是吧？这些被害人知不知道李某这几套房子涉及到这种比如说重复的抵押哈这样的情况？ 在刚开始的时候是不知道的，到后来他们发现有这样重复抵押的情况，所以就去报案了。 那他们是刚开始是发现重复抵押去报的案呢，还是说时间到了李某不还钱才报的案？ 不同的被害人情况不太一样，有的被害人是发现重复抵押了所以报案了，有的被害人是发现被告人李某拒绝还款，或者是没有能力偿还借款，所以再去报案。 那李某又是什么时候到案，什么时候被抓获的呢？ 被告人李某是在2015年4月份被抓获归案的。抓获的经过是这样的，就是是本案的一个被害人来约李某解决借款的这个问题，把他约到一个地方之后，然后李某还是没有办法还钱，所以这个被害人就报警，然后警察到现场把被告人李某抓获归案。 那这些被害人啊，就是在这个李某被抓获之前，这些被害人有没有跟李某商量过，比如说你想办法把钱给我们就行了啊？您刚才不是还提到的说李某曾经还过一小部分吗？这个还过这一小部分，这又是发生在什么时候的事呢？ 还过的这些钱就是发生在他们在就是签订完，比如说签订完这个买房合同或者租房合同之后，或者借完款之后，陆续的有一些返利，有一些返还的欠款，但是数额都很小，而且也不是对所有人都有过返还。 当李某到案了以后哈，李某对于自己这个行为他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辩解呢？ 李某对自己的大部分行为还是认可的，他只是对个别的数额有些异议。 那么他有没有讲，比如最初我借这笔钱到底是为了干嘛？ 据他所说，他在这方面的供述还是比较稳定的，就是说自己是做生意 啊， 对，只是做生意， 做生意， 做白银生意。 那他有没有说，比如说我想办法把这钱还上啊，或者是怎么样呢？ 他之前也有表示过，但是没有能力还了。 哎，那三套房子呢？难道那三套房子把它给拍卖了，或者怎么样不行吗？ 他们是拆迁安置房，所以现在是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处理。也就是说这种房子现在是没有办法办产权证，所以也没有办法去查封啊、扣押啊、拍卖啊，这些都暂时是做不了。 就是三套房子现在还不能上市交易是吧？ 对对，是这个意思。 那李某他自己没住在那三套房子里面吗？ 他目前没有住。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那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李某他本身涉嫌的罪名是诈骗罪哈。那您跟大家解释一下。 其实所谓的诈骗罪呢，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来骗取他人的财物这样的一种行为，就是诈骗。 那您跟大家分析一下他这个李某这个行为啊，怎么就构成诈骗了呢？ 在我们这个案子里面呢，被告人向被害人借钱之后，同与被害人签订买房合同或者租房合同来对借款进行担保。在这种担保的过程中，被告人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或者呢是将其自己名下的房屋向被害人重复担保，或者是呢是将他人名下的房屋向被害人进行虚假担保。他就通过这样的手段来虚构他有这种还款能力的假象，进而骗取被害人的信任，使被害人向他支付钱款。这就满足了我们所说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 骗取他人财物的这样的构成要件。 哎，这些被害人不知道这个房子暂时还不能上市交易吗？他们有没有知道？因为这个钱你得还嘛，但这个房子暂时不能上市交易的话，你的钱没有办法变现呀。就算钱还不起，用房你实现你的债权的话， 不知道被害人是作何考虑了。可能对于我们一般的人来说，只要我们能拿到这个房子，或者说住进这个房子，哎，那就可以了，可能也不会想的那么远。 这起案件最终咱们法院的判决结果是怎样的？ 最终我们是认定被告人李某犯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那他的在这个审理过程当中有没有表示，比如说我要积极的退赃啊，我要让被害人的损失能够尽量的得以挽回啊，争取一个好的态度啊，这块在庭审的时候他说了一些什么吗？ 对，被告人李某他在这方面是有过表示，而且他对本案的主要的事实，也是一直算是如实供述，认罪态度还是总体来说还是可以的。 但是有这样的表示，不等于说我实际就这么去做了。那他现在这1000多万块钱的去向目前也没有查到是吗？ 对，目前是无法查明。 那这12个被害人的损失岂不是现在没有办法能够得以弥补？ 对，您是说到重点了。 哦， 对，也就是因为现在被害人的损失基本无法得到弥补，他的如实供述情节也不足以给他减轻他的刑罚。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像这样的一个案子，实际上就是一种民间借贷的这样的纠纷嘛，是吧？只不过打着这样的买房子或者租房子的外衣，实际的目的是民间借贷。 对对对，本案就是在民间借贷当中发生的这样的一起诈骗案件。 而且这种担保看起来用房子做担保挺靠谱，但实际上非常不靠谱。哎，那这个里面能够反映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你能跟大家说一下吗？ 是啊，其实啊，我们在平常的民间的这种交易啊借贷里面啊，有房子做担保其实本身应该是挺靠谱的一件事儿。 对对对 对， 嗯。 但是呢，本案也提醒我们，我们也知道随着近几年我们整体的经济的发展啊，所以这种民间借贷的发生啊也会更加的频繁。像本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这个案子的发生就是也提醒我们，在民间借贷的时候啊，一定要保持这个清醒的头脑和谨慎的态度。具体呢，我们可以从以下的几个方面来进行考虑。对，首先呢，就是我们要确认借款方他的身份的真实性，以及他借款事由的真实性，最好是在自己可以承受的风险范围之内来去确定我们这个借款的数额。 这怎么讲？怎么叫风险自己承受的风险范围之内？ 比如说我可以承担5万块钱的损失，也就是说，比如说我借钱给你，这5万块钱我借给你，然后即便是最后你不还给我，OK， 那这5万块钱也不会对我造成实际性的损失，我可以承受这个损失。对，这个就是所谓的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确定这个风险。而不能是说比如说我总共只有100万，那我借给你90万，这样风险就会很大。如果你不还给我，可能我自己的生活就无法维持。 对对 对， 对， 这种就超过自己能够承受的这个范围了。对，所以这是第一点可以给我们提醒的。那第二点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借贷的过程当中啊，在必要的时候要求借款方提供担保，而且我们一定要去核实他这个就作为担保标的物的，别管是动产也好不动产也好，他的这个真实性。对，像有关部门，比如像房子，我们可以去房管部门去核实他的产权到底是谁的，他是否可以交易，现在在这套房子之上是否有他人的权利已经在这儿了。 对对 对， 是不是还设定过别的抵押？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就是核实这些事项。这个对于我们将来就是追回我们的钱款是有很大的帮助。 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些被害人没有一个去查的是吗？ 目前来看是吗？ 哎，那他们怎么就这么相信这个其实他们并不是特别熟悉的人呢？ 所以说啊，就是这个通过这种房子进行虚假担保，这种迷惑性还是很大的，很容易让我们就会放松警惕。 可能会想，你看人家都把房子拿出来做抵押了， 对， 是吧？ 对，很有诚意啊。 对啊，很有诚意啊。那就算我钱要不回来，我还能拿人家房子呢，我一点都不亏啊。 是是 啊，所以咱们就答应了。 对 啊，有可能是这样啊。哎，这是您说的第二个方面。 对，还有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签订完这些借款合同也好，或者是因为借款产生的这种担保合同也好，在签订完之后，最好是到公证部门对 借款合同还有担保合同啊进行一个公证，特别是要赋予担保合同这个强制执行效力。 哦， 嗯，这样的话就是在如果借款的人不还款，我们就可以申请来强制执行这个作为担保的标的物，挽回我们的损失。 嗯，那么这起案件这个担保的标的物它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呀。 嗯， 对啊，它不能上市交易啊， 对， 而且它重复担保啊。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说在这个案子里面， 嗯， 它是有这种虚假担保或重复担保的这种情况存在。但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提醒呢，就是在我们正常的这种借贷啊，担保的这种过程里面， 嗯， 就比如说我有房子，而且房子确实是我名下的， 嗯， 然后我朝你借钱， 嗯， 你借给我之后，让我用房子做抵押，对，然后我们再去签担保合同。如果我到时没法还你钱，你就可以去申请把我的房子来执行掉。 哦，这是可以的， 对， 是吧？ 对， 对， 对， 就是因为现在啊，这种民间借贷纠纷其实也挺多的啊，风险也有不少。那么大家呢，其实都有这种，比如说打个欠条啊这样的一个意识哈。 嗯。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他们双方比如说证明这种关系的存在，但是却用一种买房或者租房的这样的一个形式。那么是不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就应该让这些借钱给被告人的人应该有一个？就是疑问，就是本来你就是一个借钱的行为，结果呢用一个买房或租房的这样的一个外在的外衣披上这么一个外衣，那是不是这个外衣本身就有问题？ 对，而且事实上呢， 嗯， 在本案当中它不只是签订这个租房合同和买房合同， 嗯， 它也有收条。 哦，也有收条。 对对，就是被害人把钱给了被告人之后啊，他会要求被告人签一个收条的。 嗯， 对，会有这个收条存在，也可能签订这个收条也会让被害人可能会更加的放心， 嗯， 啊，因为有收条在啊，就证明他能收到我的钱了，对， 对， 有可能会让他们产生这样的意识。 所以说呢，这起案件也是需要格外的提醒我们这些朋友多注意哈， 对， 啊，这方面的问题。那么这个案件啊，也是很具有典型性的。那么在这种民间借贷纠纷频发的时候，我们更需要让大家呢，多留个心眼。好，那么这起案件，那么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的商登玉，谢谢。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跟大家讲这么一个案子，因为连续加班导致早产而引发的纠纷。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原定呢，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滴滴司机杀人案，因为节目安排的临时调整，不能够在今天节目当中播出了，希望您能够谅解。我们将会安排在春节后的时间当中啊，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播出这起案件，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届时关注今晚拍案。另外，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妈妈了。